酒后代驾就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车险到期未投保，来电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酒后由他代驾，带着幸福回家。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开高速进京方向马家楼桥到玉泉营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传说在千年之前，有一头凶猛的怪兽，名为饕餮。因为此怪兽能吞下万物，被封印在长城脚下。如今封印解除，饕餮再现京城，变身吃喝玩乐大搜索，欢闹晚高峰，吃掉不快，吃掉拥挤，吃掉无聊。来吧，一起加入饕餮一族，探寻吃的快乐。吃喝玩乐大搜索，饕餮晚高峰，现在开始。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啊。今天咱们继续来讲讲安徽菜。安徽菜啊，上次我们讲完了以后回去又想，哎呀，还有好多特色的好像没有给大家梳理到。就是我们这个系列啊录了很长，每个系列回去以后呢，我们都会思考，比如说哎，那鲁菜讲完了，哎，那地儿好像没有讲，但是发现哎呀已经播完了，再翻回去单讲一期呢好像又不太合适。所以呢我们从苏菜那期开始，大家哎经过了几个星期的沉淀，觉得哎呀那个地儿还有好多精彩的部分没给大家讲到，所以啊我们都会有这么一个算是我们自己的查漏补缺的这么一个过程吧。今天我们又把安徽菜里边的一些特色的食材以及很多有意思的点，专门我们又找了这么一些内容给大家，把安徽菜再丰富一期啊。这八大菜系里边安徽菜我们不能就这么草草的就给它了事了啊。今天给大家请来的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两位老师，来自工贸技师学院的杨旭老师和刘志林老师啊。二位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好，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孙涛你好。 哎，咱今天啊就把咱们这几天我想到的这些个安徽菜的比较有特点的东西，上次没给大家讲到的，这次咱们再细致的给讲讲。刘老师，咱是不是应该先从人那三十给人家讲起？ 对啊，完了后一说古徽州啊，说古徽州在山区，山区里边呢，刚才我们前面讲了什么沙地马蹄鳖啊，雪天国子里啊，那是顶级的。 对， 另外其实在市面上波及比较广的，就提的就是三十。 哎， 啊，那么那个三十有什么呢？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石耳。 嗯， 后来说石耳啊，长得像什么呀？带耳吗？ 嗯， 说长得像耳朵。 嗯， 那石耳肯定长在山上石头上。说它长得像什么呢？像那个木耳，跟木耳大小，但是也是黑色，而且表面有细刺，背面呢有一层那个跟那个青苔一样的淡绿色的那种膜。那么这个东西呢，如果你要是当木耳吃，那这真就糟践了， 就是特别难吃是吗？ 不是难吃，就糟践了，这好东西 啊！你想，过去人说了，就这么一个东西要长4-5年才能长成 啊，真的呀！ 啊， 因为它生长的环境啊比较恶劣， 嗯， 所以呢，就是刚才刘老师说了啊，它的生长期比较缓慢，而且这个东西吧， 它现在还没有人工养殖吗？ 我就要说这个，现在有些东西咱们可以养殖了， 对， 像我们这个刚才咱们就是厨师行当里说的三姑六耳， 嗯， 啊，三姑就是什么？那个蘑菇， 大姑、二姑、三姑，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三姑， 还有表姑，那像那个蘑菇，什么草菇，啊，完了这个还有冬菇， 嗯， 这个咱一说，现在都是养殖的了， 哦， 啊，基本上咱都可以养了， 对， 对吧？你蘑菇有养的吧？ 肯定有， 是吧？那个头些日子完了，就是有朋友从。就是唐山那一带， 好，唐山， 哎， 是吧？ 离你们家不远， 唐山， 哎， 好地方。 完了，带回来这个叫栗蘑， 哦， 啊， 栗子味儿的蘑菇， 是吧？ 我还真没吃出栗子味儿来，实话说。但是呢，就是这东西最后弄完了以后，它是因为用栗树啊，在栗树底下用那栗子壳啊，用那个栗树那个汁儿啊，最后做的培养基，长出了这个蘑菇。完了，反正我见着就是 干的了， 干的了，一条一条的了啊， 很长的。 最后我开始以为是唐山的特产呢，完了我就觉得挺稀罕的哈、啊。完了就是后来好些朋友也给我一大包嘛，好些朋友来了我都 您也分给了我 啊，就我都互相分了分、啊，互相分了分。但是后来那个我又有一个朋友去别的地方了， 又带回来一个栗蘑， 这不叫栗蘑了，它不叫栗蘑了，它叫灰树花， 灰树花， 对，它叫灰树花。 哪个灰啊？ 就是灰啊，灰色的灰。 哦， 灰灰。 哦、行， 杨辉的辉， 知道，行了，知道。你说灰色的灰，我就知道了，还解释、 啊、灰树花 啊。 完了，后来我又特意查了查，这它等于都是养殖的， 嗯 啊，都是养殖的。完了，但是唐山这一带呢，可能呢就是种的比较集中啊，就是、 哦、 就是那栗子树底下用栗子，它是有一个长栗子， 嗯， 完把栗子这些东西呢再加工， 嗯， 就是再利用，完长蘑菇。 嗯 啊，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味道还不错。后来我特意都比较了尝了尝啊， 啊， 差不多 啊。对，我那个还也做了一回，我也觉得，嗯，反正我本来啊，作为一个张家口人，我对蘑菇好像感情有点，但是并不是特别深。就是蘑菇这个东西吧，我那天看汪曾祺先生曾经写说，这个蘑菇一定要用荤油 啊，对， 要大荤。必须得重油， 蘑菇配鸡，绝配， 是吧？ 我一直就是坚持这个观点啊。 嗯， 蘑菇配鸡，绝配。 配鸡也好，配猪油炒，我觉得味道啊都能好。刘老师，您说是不是？ 对，完了以后，因为它比较吸油嘛， 是吧？ 对， 而且它这个味儿啊，你要不搁点这个动物性脂肪，嗯，给它裹着，而且这动物性脂肪你还得多一点。 你看，像咱们有些菜，干锅茶树菇，现在大街上好些店里都有这干锅茶树菇。 对， 你看它里头必须要切五花肉。 哎，你看还真是。 完了，你像这炒那个还有这什么炒这个牛柳， 嗯， 啊，白灵菇配这牛柳炒， 对， 它也是配动物的。 所以你看人汪先生说的这个，我觉得后来我一砸嘛。确实是很有道理，说这必他当时还没说是蘑菇，他说口蘑必须用到，但是啊，他当时我觉得他指的就是泛指这些个蘑菇， 对， 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你看这些刚才杨老师说到，他都已经是人工养殖 的 了， 养殖 的。 对对对， 那杨老师，您作为一个专业的厨师，您肯定是原来吃过野生的，对吧？吃过吗？ 少， 您那个岁数已经没吃过野生的， 少还是少？ 您说野生的和养殖的味道上，就咱不说，如果您没吃过的话，就是按您现在，比如说您去采买， 嗯嗯， 那它肯定在，比如说讲究上、价钱上，是不是还是 肯定不一样， 区别大？ 对，你看咱刚才说蘑菇这东西啊，可能不是很明显啊。 嗯， 说一个另外一个 木耳，是不是 竹荪？ 竹荪 啊。因为这竹荪确实我们真用过野生的， 嗯， 市场竹荪很多， 嗯， 也很便宜，20多块钱一袋，现在好像， 嗯， 就是超市里你要买、啊、 养殖的那个小 啊，都是20多， 细， 薄， 对吧？ 关键它是薄， 对， 因为有时候我们需要做菜哈，就是竹升汤这类的、嗯，做这东西，它要求那个竹升啊非常厚， 嗯， 大，而且有时候我们要做一些瓤类的菜， 嗯， 那么就是说底要求非常厚，大概最后胀发完了以后得 吸汤啊， 哎，对，最起码得高起来得8毫米到1厘米厚、 嗯， 那你这个时候，咱们现在市场这个竹升竹荪， 嗯， 就达不到这种要求，就必须要买野生的。 哦，这说明还是有区别， 也绝对是有区别。价位呢，刚才你说了，就是在10年前的话。大概是在10几年前，大概是3000多块钱一斤。 我的天哪， 就 3000多还是10年前？ 15年前，零几年，02年、03年的。 那现在得多少钱？ 现在最近没用过。 你看，言下之意就是这10来年都吃了别人送的，是吧？ 这 确实 是没用过、 啊。刘老师，您作为他一个单位的同事，该揭发就揭发，该检举就检举，是吧？ 这个作为一个厨师来说，我觉得啊，这我得为我们厨师说句话 啊。 就是你必须让他吃过见过了，他才知道什么叫好。 哦， 他自个儿都没有见过，他做不出来好菜来。 说回石耳，石耳他现在到现在都没有养殖。 对，因为他刚才刘老师说了啊，他这生长的有一个有高度， 嗯 啊，有高度，但是呢他就生长的环境，它是一种第一类的东西。 哎， 他不照说咱们木耳啊，说这蘑菇啊，我弄个 锯末子， 弄点锯末，弄个树桩子，它就能长出来。 好， 它是培养基，基本上就是在这种石头上的这种腐殖的这些东西， 嗯， 那么非常难生长。它这环境啊，咱也不是说不能模拟，但模拟出来的成本，那您还是采吧， 是吧？ 对，它就模，就是咱们现在科学技术有些很发达了， 嗯， 很先进了，但是你的生产这个成本，就跟做假鸡蛋这个事儿似的。 哦，对， 你做一个假鸡蛋的成本，跟您买一个 真鸡蛋 多，真鸡蛋的成本哪个高？ 嗯， 就是这么个事儿。啊，所以就是说你不值得去这个去那什么才行。 哦， 啊， 所以刘老师，那你说是不是南方好多东西它是不是就养，就是这些比较珍贵的东西养殖起来难度就比较大。 对， 你说 因为这个 气候问题是不是？ 对，不是，它就是你看过去讲那个石耳里边它基本都在，你看啊，包括黄山有， 嗯， 庐山它也有， 对，江西的朋友， 对，它都是 南方的都有， 啊，对，它都在这一线上长的，而且基本都在山上长。那，啊，另外古人认为这个为什么它好啊，就是说人们要吃这个东西，你看李时珍当年就说过，说石耳有什么好处，第一个明目， 嗯， 第二个易经啊，这有好处。另外呢，后来有一本书呢叫《本草拾遗》，就说李时珍没说的，没说全的， 啊， 就跟咱这没说全的， 补缺 啊，完了给我打个补缺，那就说了这十而九服有什么好处？十而九服以后就是色美，就是你的颜色会好 哦，气血通畅，除百病是吧？那个 没错 啊， 而且呢叫做易经悦神，就是你要高兴啊， 哦， 吃完了你还有悦感 哦，真的呀 啊，就这么说的原文呢， 是里头是不是有置换的？ 完了以后说，那这个菜你怎么做好啊？ 哦， 他说适合做什么？他叫做羹， 嗯， 享食作为珍品， 羹 就是做羹食， 就是用咱们现在翻译话来说呢，适于烧炖类菜肴。 哦，哎，那个杨老师，这又得问您一个问题。这石耳啊，可能大家在，尤其咱北京的朋友，对于安徽菜本身知道的就不太多。一提起石耳吧，它一般是和另一个三石里边另一个，它俩就连着 啊。对对对， 对吧？它一般是一道菜，大家见着。那你说这石耳，它既然像刘老师说这么好，又能做羹，这个您有没有想过说这个它能不能做点别的菜？别老弄那三石，他们都抱着一块让他们。单发，比如你看是木耳，人家木耳，比如说最简单，洋葱木耳，你看是营养学家也推荐，你们厨师也推荐，口味也好，营养好。你说这石耳它能不能也照这个路数来了？ 因为第一，咱们前面说了啊，石 太贵是吧？ 对，太贵，而且它不容易得到。 有钱就是 我任性是吗？ 就是能买着，我就不爱吃石鸡和石耳的，我就想来点那洋葱什么给我拌。 那你非要配洋葱拌着吃，不是不能吃？可以， 咱就说啊，咱得说它好吃，咱不能说它能吃的问题，咱是说这怎么做它能好吃一点。 这个这么说吧，就是刚才刘老师解释了，就是说是《本草纲目》里头还有《本草拾遗》，是吧？ 纲目拾遗， 哎哎，纲目和拾遗。那就是我说一现代的吧，咱们有一个叫《药物资料》这么一本书， 哦， 这是南京医学院出的。 嗯， 他当时他是书上是这么解释的：石耳中所含的第一多糖啊，就是第一类植物嘛，嗯，具有高度的抗癌活性。第一多糖多易溶于水， 好， 其热水进出物药效最佳， 所以还是熬粥。您的意思是 就是炖汤吧？咱别熬粥，你要熬粥搁进几个也成，就吃不出来了 啊。 就是炖汤吧， 炖汤 啊，你适合比较炖汤啊，或者是煮啊、蒸啊这一类。蒸其实也是隔水炖， 没有发挥出您这个烹饪大师的能力来，是不是老人不满意？ 后来那个我说啊，就说。一个菜怎么做啊？是这么着，如果你要不会做这菜， 哦， 木耳是不是它跟木耳相近？ 对， 木耳你看能做什么菜，你就仿照木耳的方法，我估计都能使用。 你看，是不是？ 对， 洋葱石耳， 可以 石耳炒鸡蛋， 是不是？ 可以。 石耳还有什么菜？ 地皮菜炒鸡蛋也可以。 行吧，咱看石耳应该也不能再难为啊，也确实憋不出什么别的、哎哎。 地皮菜可以炒，因为它都是第一类的植物，都可以。你看咱们讲到那个西北的时候，地皮菜，配着鸡蛋炒，没毛病， 没有问题 啊。你要非要说给做成馅包包子吃，也可以，是吧？我就有钱就任性了， 太奢侈了，咱还是回归大众。 对，完了以后你要说这个吃不起呢，那怎么办呢？就是都是菌类嘛，那么人家那个徽菜里边还专门有一个地儿叫的一线的那个有一个香菇、 哦、 人家当时也挺有名的、 哦、 后来我说你实在吃不起 吃点香菇是吧， 香，而且那个香菇它也是当地的特产， 也是名产， 也名产，而且人家那个特别讲究，那个香菇也讲究，你看香菇过去讲香菇里边就同个系列里边还有好坏之分，那么还有分什么呀，就是一般分成三类，三类里边怎么分呢，它根据它生长的那个温度来分出来的，你看，你比如说，一般过去人家讲啊，就是生长温度比较高，就是比如说大概20度左右， 高温香菇 啊，对，高温香菇 啊， 知道叫什么吗？ 高温香菇叫不知道， 我跟你说，专业名字叫香信， 香信 啊，信任的信， 哦， 这是高温香菇， 哦， 完了以后呢，那个温度特别低一点的呢，比如说12度以下的呢， 啊， 出来的香菇叫什么呀？ 那个叫香信，这就能叫臭信，不对，叫这真不知道。 其实你老吃冬菇 哦，嘿，哦，这一个种啊，合着是。 我就是同样这个种，在不同温度下生长 啊， 叫得出名字是不一样的 啊。 你看刚才说温度高的那个叫香信 啊， 完后温度低的这个叫 冬菇。 冬菇， 嗯， 完后呢还有一个温度再低 啊， 那么怎么办呢？就给它，你看温度再低，它长的时候啊，长得特别小的时候，容易给它冻裂了。 哦， 那冻裂了这什么呢？再生长，这是花菇。 哦。所以是一个种是吧？ 对啊，但是在不同温度下生长，你别看好像都知道香菇这事儿，但是你看看、 哦、 我们那个香菇里边就是说质量高质量低，它是由温度决定的。 那咱平时菜市场卖那香菇它是算是哪一咕噜的呀？ 咱们一般那个你要看着比较厚的那一咕噜一般都是冬菇系列的。 哦、 啊、就这个。 冬菇比较便宜。 对，其实就是它关键是什么呀，人家野生的贵啊，这现在都是大棚子里边。 现在就可以人工干预，就是我想让你在什么时候收获。 那人家都相信就完了呗。相信不是贵吗？ 相信便宜。 便宜。 相信 最最贵的是花菇。 花菇是档次里最高的。 最高 的。啊，花菇档次最高。但是现在咱说的花菇呢，就是好些就是属于人为干预的花菇。 哦。 我说这花菇不是上面你刻个刀口的这个花菇。 哦，不是那日式拉面里刻一下那个。 那不是，它是那个裂纹，是刚才刘老师说了，就是给冻的。它就是在生长的时候它长得小哈、长的时候小，上面有一层结了一层冰壳， 哎， 冻住了。它在生长的时候它继续还有生长吗、生长的种子的力量嘛，给它给一长胀裂了。里边生长外边紧着，给它撑裂了以后，那么它再继续生长，这花纹是天然生成的。 哦， 哎，这叫花菇，这是档次最高的。 哎呀 啊，你要一说使花菇是吧，这其实也是，你没花菇，你使冬菇 香菇 啊，你使冬菇也成，就咱们说香菇、冬菇也成。 那您说这仨，它除了温度不一样，出来以后在成菜的口感上、香味上差很多吗？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来自工贸技师学院的杨旭老师和刘志林老师，为大家讲讲安徽菜。接下来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接着跟大家聊。 人生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你想要什么味道？全凭经验，当然还有无限的创新。火候的拿捏也十分重要，有大火爆炒的激情四射，也有小火慢炖的优雅惬意。吃喝玩乐大搜索，百味人生尽在掌握。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

区别是那个关键什么呀，就后来我说了你就记住这么一条，就是温度越高生长越快、啊、有效物质越少， 香味越低 越 淡。对， 完了后呢温度越低呢你发现没有，生长越慢， 瓷实 啊，完了后它长得越慢、啊、它的有效成分越相对要高，你闻到的气味会很好闻的、 啊、你看像那个咱们说那个鲑鱼三文鱼， 嗯， 冷水深海三文鱼 哦， 生长期要长， 嗯， 你看像咱们说海参， 嗯， 海参就冷水的海参生长期长、嗯、肯定就贵就好、嗯、你越往南走海参长得个儿越大， 嗯， 那肯定价格就会越低， 光板参是吧、哎、都没刺儿是不是、 哎、 对没错， 对那个对那叫光参、 嗯、 我们叫光参和刺儿参， 嗯 啊， 所以你看我们通过温度啊也能分出来，你看刘老师也给大家指了一条明路，既然这石耳这么贵，我说那吃不起，吃点人家那儿的花菇，花菇咱们还是吃得起的。 对对对， 是不是 花菇其实也不便宜、啊、 也不便宜， 但是比石耳是便宜的。 那便宜多了 那就便宜多了。后来我说但是呢都是当地的那个特产， 哎 是不是， 嗯， 翻译过来就是靠近， 嗯 是吧，这是一个，这是一石、嗯、 对， 那么第二石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石鸡， 石鸡， 此鸡非鸡也。 对，你看啊，嗯，咱们讲到这三石的时候，人家说石鸡，大家一看这字儿，望文生义吧，他容易想到一种小的禽类鸟类，他还真有这么一种鸟，就叫石， 就叫石鸡， 是吧？人家还是哪个国家的什么国鸟还是什么，反正你能查着那图， 对， 你在那个图上一搜，那鸟还挺漂亮。但咱说这石鸡啊， 长得跟咱那锦鸡差不多。 哎，他咱说这石鸡和人这石鸡还真是一点都不搭，是吧？ 没错， 咱这等于是个蛙。 没错，叫那个学术名称叫吉凶蛙。 嗯， 他说生长在，其实不光黄山有，其实庐山也有。 庐山有 啊。 对，你看咱们节目，大家知道我们节目有一编辑毛毛，老也老上节目，号称自己叫 Miss 毛。我说给大家说这说呢也来 ，Miss 毛他们家呀，江西的，人家、啊、 他江西人， 江西人、 哦、 人家一回来啊，就是每次毛毛从家里回来，你、啊、看孙涛哥哥，这是我妈妈做的，这就是一拿他，人家就叫石鸡。我说你看这是我们那儿的庐山的三石，也有给你弄点石鸡。我一看我说哎。这不就是，我当时不懂，我说这不就是田鸡腿儿吗？人说这可比田鸡腿儿贵多了，人就吃。所以我当时就发现人家那边也有这个东西啊， 也有。 所以刘老师他们那边这三十人也是叫这仨玩意儿，对吧？和咱说这三个完全一样， 说明什么呀，就是气候条件接近、 嗯、 它最后那个物产呀、啊、它也接近， 哎 是不是啊，过去讲那个像石鸡这种东西，它生长在就是黄山的那个600米以下的那个深涧之中， 嗯， 然后那个它那个样子啊就是说有点什么黑褐色，所以你看那颜色有点发黑， 对 啊，完了后有的呢成黑黄色，就是它那个有的颜色还有变化， 嗯， 他说为什么叫石鸡呢，说那个吃完了以后的那个稚嫩度，那个口感度像鸡、 嗯、 像鸡肉、嗯、所以就是说是石鸡。 我还真觉得它比鸡肉可嫩，你要愣比的话，因为这么多年我也没吃过什么好鸡肉了你要和那速生鸡比那强太多太多，你要刘老师要非说它和鸡肉类似，我就得使劲倒，就得想到那类似啊260一只的那种走地鸡，或者我记得有一年我表妹从他们东北老家吉林省吉林市给我弄过来一只，他们不叫走地鸡，跟我说叫小笨鸡 啊，笨东北笨鸡、哎、 那个鸡啊真是好吃。当年啊我还是正好赶上那年我正好从云南回来，我从云南回来呢买了一点人家当地人卖的松茸的那个干品 干松茸， 哎呦我当时就做了一道松茸炖小笨鸡，哎呀我至今想起来一道菜真的都流口水，就是那个的那个肉的稚嫩度，你感觉是何以和刘老师刚才说的人家石鸡的那个嫩度啊相比的，因为这些名字咱现在想都是古人起的，古人他还没有速生鸡那一回事儿， 对， 所以人家吃的鸡都是好鸡。 因为咱们说啊像孙涛刚才你说的这个鸡肉的这个问题哈、 啊、 我又得吐下槽。 好的您吐。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吧，还有保养、洗车、代办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像孙涛刚才你说的这个肌肉的这个问题哈，我又得吐点槽。 好的，您吐 啊、嗯，因为咱们就是小时候啊，就是可能刘老师也是啊，就是尤其像我们小时候的时候，你说家里炖只鸡，说这个 得有贵客来，是不是？ 一个是这是一个啊，逢年过节有贵客，这是一个事儿。再一个，你炖只鸡啊，你最起码得2钟头， 炖不烂。 嗯，真是你得40分钟一小，最少40分钟一小时。 嗯， 有人这鸡闻着闻香，这小孩嘛， 嗯， 就是说这个鸡肉得了香啊，就是想那吃，还没烂呢，得炖炖。 对， 现在这鸡肉，你 一个小时就烂， 别一个小时，你咱甭说鸡肉啊，就说鸡翅啊， 嗯、 翅中， 嗯， 翅中开锅，你等20分钟，你看 就烂了， 你就给捞不出来了， 就化了。 你就已然脱骨了， 这为什么呀？ 已然是脱骨了， 就是因为没有肌肉，是不是它？ 它没有生长期了，现在 它不锻炼。 哎，咱们现在的鸡是35天出栏， 速生鸡。 哎，这个那天他们还说什么56天吧什么的啊？就现在咱们的技术啊，国内的技术，咱甭说远了啊， 嗯、 国内的技术35天出栏没有问题。 对， 啊，所以你说这只鸡从它从那个破壳而出那天开始。嗯， 他都没见过太阳，我这么跟你说。 对， 真的，他就在那笼子里。 他是没见过太阳，因为什么？因为这鸡啊，他这个没有瞳孔，他不会闭眼。 你要这么说呀，咱就说起这个鸡，它其实真是有点可怜。我曾经专门看过一纪录片，就说这些速生鸡，他们从生下来到被大家给吃了，这杨老师刚刚说这30来天啊，怎么过？就是每天。吃了睡，睡了吃，就每人那点地儿啊，都，你说想躺平，没戏，您就只能站着，只是头伸到外头和缩回来这么一个区别。您想这鸡，它能好得了？而且啊，咱们，再说，就这样的鸡，你像人，如果你不运动、不锻炼、不晒太阳，它必然是免疫力低下吧。对吧？你有个病，有个灾儿，你时不时你就得来点抗生素吧？ 对， 是吧？这鸡你这么想，它是不是也免不了呀？得稍微有一点帮它防病防灾儿的，要不它可能长不大了就死了。所以，我觉得啊，咱现在这话分两头说，因为咱十几亿人在这摆着，人人都想吃鸡腿儿，人人都想吃凤爪，它这是多大一个量？ 对你说这鸡腿，我再说一下， 你又吐， 我又再吐一下， 吐。 因为头几年经常流行个段子， 嗯， 说这鸡啊得有什么4只腿、5个翅膀， 哦， 是吧？ 这个、 你也听过吧？后来说要不然怎么市场上这么多鸡腿啊？怎么这么多鸡翅啊？这鸡从哪儿去了？肯定这只鸡啊。后来你就脑补 了， 你脑补一下啊，这鸡变成一怪物了 啊。 哎呀，后来我说了，我说这鸡啊，如果让它长出6个翅膀来，现在技术不是不行啊，就跟刚才咱说这事儿似的， 基因技术 啊，你可以实现，但是呢，你这个实现的成本比你养鸡的成本要高得高。 对，所以啊，就是咱刚才说，咱国家先得用这些速生鸡，保证大家能吃上，对吧？然后呢，您如果说我有钱，像杨老师、刘老师有钱，老师说我不吃这个。我得吃跟那食鸡味道类似的鸡肉，是吧？那您就去买那个有机农村放养，是吧？不喂药，那生长期长，像杨老师说一顿得炖2小时才能烂的那种鸡现在怎么也得200多块钱一只。那您要说吃，您也能吃得着，人家以后消费分词儿啊。咱就让刘老师说回这食鸡。 那个食鸡呢，实际上它不是蛙类吗？ 对。 但是好多人因为没做过食鸡，后来我说呢，你只要做过青蛙。 对。 因为你看青蛙叫田鸡。 哎， 是不是？ 完了你只要做，后来说这就叫同类嘛。 对， 你把那个青蛙做了，你会做它，因为现在当然青蛙保护动物最好少做，但是你要会做青蛙的话，你就会做。另外还有一个那叫什么？ 牛蛙 。 哎，牛蛙，这咱石矶这个大小其实跟牛蛙差不多，也挺大的个儿。 对，不小 啊。你孙涛，你吃那个 更像牛蛙一点。 哎，对，它跟牛蛙可能更像一些，比青蛙比起来个儿大多了。 嗯 啊，因为这个它这个生长的时候呢，因为我看一些资料说啊，说它也和这个毒蛇同穴呀。 哎呦呵， 它俩不是应该是。 所以就是 毒蛇不应该是它的天敌吗？ 这个就是也是资料上写的，所以我也这块也是说一下，看看有没有咱们安徽的同志哈、听众哈，来咱们澄清一下这个事儿、因为我也就是刚才我看完这资料以后，我也觉得像孙涛这个 对呀、 这个想法 啊、 说这个都是咱们去动物园，你看啊，这都是蛇吃青蛙， 对呀、 是吧？你看那个上动物园那爬虫馆、那长虫，那柜子养那长虫、都是吃什么小老鼠啊、青蛙，一口呱给吃下去了。所以这个 那这么说，这石矶也挺厉害啊，是不是？ 我琢磨着也是，要不然它就是有什么相克的， 叫什么与凤同飞无猎鸟，与虎同眠无善兽， 对 对吧？它能跟毒蛇在一块儿。他说明他挺厉害，说明毒蛇一般咬不了他呀， 咬不了他，要不然就是他个儿大吃不下去。 吃不下去，这不太可能吧？蛇的这咔嚓往下吞，我觉得还是能的。 所以我说咱就别猜了， 生物学的问题 啊，这事别猜了。 求助一下听众朋友， 看看有没有当地的听众， 对， 是吧？ 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像杨老师说他能跟毒蛇在一块儿生存，咱就解决怎么吃它的问题。既然蛇吃不了，咱是可以吃的，对吧？咱知道的这道名菜就是石矶炖石耳。是这么一道菜。 哎，对，你刚才完了刘老师咱们介绍了说还有这个花菇，是吧？说这花菇也可以配石矶，哎，你发好了以后把这个石矶啊稍微腌一下 啊， 完了配上花菇啊、这个一起上屉蒸，码到碗里啊，底下码上这个石矶，然后呢上面呢码上这个花菇，完了一起上屉蒸，盖上盖以后上屉蒸，哎，蒸大概就是40分钟左右吧，蒸透了啊，蒸透了以后呢，啊，把原汤逼出来，把这个菜呢扣到盘里头，就原汤勾个芡， 好、 哦，然后呢，往上一拎，哎，这就是花菇扣石矶， 哦， 啊，这我们就是扣的一个菜。 但是我又回想起毛毛给我拿的那个，人家都不是这么做的，毛毛那个特像咱。那个若干年前 做的红烧， 不是它像香辣虾的那个味儿。 我觉得像这种东西吧， 你还别说，我前两天去吃一家，那个叫什么一品锅，名字我就不说了啊。他那一品锅人是怎么做？他有两种选择，三种选择吧。一种是肥肠和鸡，就是普通的咱那鸡肉啊，肥肠和鸡这么一种。还有一种就是牛蛙。就是他那就是一香辣口的那个感觉，毛毛他们给我拿的人家那个类似就是这种，它很香，然后吃完以后你那和了那汤袋水还能涮，就那个劲儿呢。我觉得这个做也能行，然后您开动开动脑筋，人家是怎么做？ 做肯定是没有毛病的啊，就像这种做 香辣蛙。 对， 馋嘴蛙，你馋嘴蛙就这劲儿。 牛蛙嘛，你看牛蛙它都做成麻辣口的。 对呀、 是吧？它为什么？因为牛蛙它第一肉质，还有一个它稍微有一点它这个腥味儿，所以它用这麻辣味呢去折它的腥味的。 对呀、 你看所有做牛蛙的菜基本上 都是辣的， 都有馋 嘴 辣，都要有辣。你甭管是炒的，还是做馋嘴蛙的，是包的还是包仔的还是怎么的，甭管是做什么的，基本上都要搁辣口、搁麻口，它是为了折它这个牛蛙这个味道的。但是像石矶这个东西啊，这个。没有那么大的味儿，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 是吗？ 就怎么说呢？有些个东西啊，菜肴啊，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你觉得我们搁辣椒就糟践了？ 我不能说糟的，这各有所爱，这萝卜白菜各有所好。你爱吃麻辣口的，是吧？ 通过这么多年的接触啊，刘老师，您发现杨老师一个特点没有？就是谁都不得罪， 对 对吧？ 对，没错。 就是连古人都不得罪，就这人已经去世了，无法跟他争论的，他都不得罪。刘老师，您说说，就是我说这石矶给他做成那麻辣口的，您同不同意这种吃法？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这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刘老师，您说说，就是我说这石鸡给它做成那麻辣口的，您同不同意这种吃法？ 这个他过去有那个专门做那个，就是那个石锅啊、干锅这种东西，他就那种辣的。为什么那个毛毛他们那儿辣呢？因为江西人主要吃辣。 对， 如果这个要放在安徽呢，可能人辣口就真低了。 哦， 啊，他根据那个地域，还有一个当地的风味的特点，还可能还跟这个有关系。 对，人家是石鸡，杨老师刚才说，我觉得也有道理，也有道理、啊，确实有点糟蹋了这么好的东西了啊。 对，因为最好的东西应该吃到原料的本味。 本味儿。 对，要不你得吃了半天，用石鸡什么味儿啊？ 吃是辣大红袍的味儿，辣椒、花椒的味儿，是吧？ 对，没错。后来说呢，你实在吃不起石鸡，那你就这么办、那你就吃点真鸡就行了。 刘老师今天发挥的非常好，吃不起总给大家想一个 plan B， 是吧？ 因为安徽菜里边有很多鸡的菜啊，是不是？你看那个过去有那个无为熏鸭，它还有无为熏鸡啊。因为那个 吃不起鸭吃鸡， 对对，吃鸡。而且人家还有特别有意思的鸡，你看过去讲那徽州啊，不是好多到外头做买卖的吗、过去讲这么讲的，就是说如果你要出远门，出远门的时候，当然这个石鸡忒少了，怎么办呀？不能送你石鸡说带走、怎么办呀？只能送你真的鸡。那怎么办呢？做把那个鸡啊，他那叫什么？叫如意鸡。就这个，比如儿子要出门了，这父母担心啊，这母亲就给他做一个什么呀？叫做如意鸡。完后呢，一般就是什么呀？把这只鸡啊，就是用佐料腌完以后，炸完以后，搁在一个那个竹篓里边，而且能那个长时间保存，它能带到外地去。完了后呢，让他什么呢？在外地一吃到这鸡，就想到家里边，就让他有思乡的感觉。而且后来如意鸡在哪儿发挥了？原来不老说嘛，就是扬州啊。不是有好多安徽的菜吗？那个当时啊，有好多那个扬州里边那个大商人，都是人家安徽籍的。完了，其中这个如意鸡当年就是特别有名。说怎么有名啊？说也是当时乾隆爷必须跟 名人挂。 说乾隆爷啊下江南，说在1751年，还特别准确的日子。 这个瞎话编的非常有影儿， 是不是？然后呢，去了江南以后呢，说那个当时的盐商一般呢都是江春招待。说那天啊是谁招待呢？叫做包书芳，也是一大商人。说负责全程接待。那全程接待呢？那我给他那个乾隆爷吃什么呀？因为江春他们已经给他吃了很多好吃的了。 江春起点太高 啊，太高啊， 从他这儿接手不容易。 说怎么办呢？说这么着，他也带着从那个他们安徽的那个家厨，带来以后呢，就说那我给做了一个叫做鹿草鸡。鹿草鸡呢就给那个当时乾隆爷吃了。乾隆爷一吃啊，这只鸡确实不错，我很如意。于是我这鸡呢就叫如意鸡了。然后呢，这鸡吃的就是聊得正欢的时候。因为啊，乾隆爷下江南，他是带着任务来的。但是什么任务呢？就是 任务呢？ 啊，那可不是嘛！他不是光玩， 我以为他就是来玩的， 也有正事儿 啊， 也有正事儿呢。他想啊，把那个就是那个运河那个堤坝 啊， 给维修维修。但是你发现没有，缺钱啊。 对， 这大商人在这儿旁边，他不有钱吗？他说这么着吧，你呀、帮我那个什么，就是 捐点 修什么呀？修那个八百里，那个河堤。然后另外呢，在那个三省的军饷呢，你再捐点。说呢，那你 得给我点好处。 对啊，那个老八戒有什么要求啊？老八戒啊，就是修那个牌楼。修那牌楼里啊，就是他每个牌楼都有那个名字吧？有忠的、孝的、节的。忠孝节三个牌楼都有了。说那这么着，捐完了以后，那怎么办呀？我还缺一个义。所以最后那个就是再给我让我修一个义的牌楼。而且是你乾隆爷同意的。所以最后呢，他就说了，我捐了这么多钱，最后得到什么了呢？就是一个义的牌楼。这样呢，他就圆满了。叫做什么呀？叫做忠孝节义。 哎呀， 圆满了。

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程，会生活，日子炫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来了来自工贸技师学院的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一块儿为大家讲讲安徽菜。好，闲话不多说，咱马上开始这一节的节目。 哎，你看这说到这儿，那天我们讲了胡氏一品锅，我回去我又看了一下，这地儿其实和大家想的也不是特别一样。人一开始咱说不说胡氏一品锅，就说这一品锅，过去你看也是，这也是一发生在路上的故事啊，就是跟刘老师学，这咱都在路上把事儿解决了。刘老师刚才说那是他出门，是普通人出门，对吧？一品锅是来自哪儿？是来自于过去那官员出门。大家都知道过去那官员你出门啊，他都有驿站，对吧？你得拿一个，按咱现在说，你出国要护照。那时候你到各地，说想让这个杨旭这个驿站招待我，你得有那通关文牒，他们叫勘合，这东西你得有啊。这勘合大家可以查查，其实很有意思，就包括很多日本啊什么，他们那些跟咱们有一阵其实都叫勘合贸易，就是这特卖权给你，你就拿回去。日本人拿着这勘合回去，有谁有这个，谁是非常有面的，感觉我有这皇家特供，这生意就来我们家了。就是这官员拿着这勘合到这驿站以后，就可以享用啊，这驿站比如说人给你派马呀，然后给你在这请你吃顿饭呀。但是官员和官员品级他也不一样，有的是最厉害的，那肯定就是钦差大臣。钦差大臣一来，那这当地的官员那就跟接待皇上是一样，哎，你说什么好吃，什么当地有什么名产，那都得给吃。然后呢，最后还得走的时候还得给拿上点儿，就是过去普普通通，说如果钦差大人来各地，这一拿基本也得千八百两银子，那就是普普通通。但是还有人说那也不是钦差大人，到这儿吧，你说这人没有钦差那么重要，但是他也挺厉害的一官。或者说杨旭老师是我学生，对吧？杨旭老师现在在北京，我路过北京了，杨老师那老师来了得招待招待啊，是吧？这个呢可能就比那钦差档次略微要低一点，但是呢你也得招待，也是非常隆重的。还有呢，就是刘老师杨老师这地官员，孙涛来吧，他也不，我俩也不认识他，那你说人家也来了，拿着这勘合到这儿，你说我不接待一下，不请人吃顿饭吧，好像说不过去。但是请他吃顿饭吧，我又不是特想请，也不熟，我也没换，那怎么办呢？派一个跟孙涛品级差不多的人给送一个，这时候就出场了啊，一品锅。这一品锅啊，按照过去的说法，它属于是在官员接待当中最低的一等，是最敷衍的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到你到我这儿了，我也得给你点儿，但是呢中国人讲究一面子，说要是请你吃，比如说就吃一鸡，或者说拿俩烧饼，是吧，临走给蒸50个馒头，听说也不好听呀，对吧，也不好说。做这么一个一品锅，在过去啊它有两层意思。一个呢，过去舟车劳顿，过去大家想啊，这出门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你看咱刘老师老讲说是乾隆爷下江南，老找这江春，找这找那，大家数数乾隆爷一辈子出了几趟门，对吧，他也是非常有数，连皇上出门都出不起，就说明过去在路上真是非常辛苦。那你想一个官员拿着这勘合走到一个地方，尤其在过去舟车劳顿，他不像现在说高铁站里头哗，你这吃碗面，吃中餐西餐都，过去很有可能前一顿走到一前不着村后不着地儿，就找那么一个乡村里头，人家可能就给弄点那个，赶上那窝窝头你就吃点窝窝头，赶上野菜吃野菜，很可能吃不好。到了这个驿站以后，你来一品锅，里头呢 用料也相对比较丰富，而且啊，过去那一品锅里头都是各种各样，蛋白质高，高油，这是过去的两大特点。呱呱呱，给你一咕嘟咕嘟咕嘟，热热乎乎。这对于当时的一个舟车劳顿，前几天可能都没吃好的人，你比如你再想想，如果是冬天的话，给你这么一碗，你想想它是一个多幸福的事。而且啊，这名字人起的也好，人叫一品锅。那祝你以后你在我这吃完这锅以后您高升啊，对吧，以后您能成为一品大员呀，寓意也好，最后吃的也好，所以这一品锅到最后就流传开来了。所以它也是发生在路上的一个故事，也挺有意思哈，刘老师。 对，没错、所以呢就跟你说了，它都是美好的意愿嘛，是不是，将来你可能能一品， 对， 是不是哈、就是你一品不了，你母亲行、一品告命， 对对对，然后捐一个也能 捐是吧， 没错、那个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就是那个石矶。 哎， 另外呢还有一石呢叫什么呀，就叫石鱼。那个过去讲啊，就是那个黄山那个溪流生长的一种特别缓慢的一种鱼，他们管的叫石斑鱼。 对， 但是这个石斑鱼，此石斑非彼石斑。 对，不是大家在那，你看广东菜他们在过年的时候必须得蒸一条是吧，清蒸石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道算是团圆菜。还有一个著名的给周星驰配音的那个配音演员老师也叫石斑鱼，说的都不是这俩，我们说的是专门的一种，它算是小石斑，对吧，刘老师？ 对， 它是还不是往海里游的那 种。对，它不是海里边，它是那个相当于是溪流当中的小鱼。 嗯， 因为它身上有那个斑马纹， 哎， 所以呢，后来那个肉质也比较厚实细腻，所以呢就管那叫石斑。另外，有些人研究就说这种鱼什么时候一般有呢？他说是麦收时节比较上市，而且长得特别小。怎么形容这东西？说长得像麦粒。 哦， 就说你看麦粒多大呀？ 麦粒。那还是能鱼，那说的是鱼虫吗？我感觉是不是杨老师？您琢磨着，刘老师说麦粒儿，麦粒儿，这还能看出来是鱼，这眼神也得够好。 对，说形状像麦粒儿 啊， 所以管它叫麦鱼。周老师这说、所以呢，但是这种鱼呢是溪流中特有特点的鱼，你发现没有？所以说了红烧啊，什么清蒸啊什么的，而且叫做什么？叫做鱼香尽现，就是。第一个香，第二个还那个特别鲜。 哎， 说这种鱼呢，就是在当地特有名。 别看小，滋味足。 对，滋味足。对，别看、小的都是精华。 对对对对对对， 这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这个说了这个事儿啊、我就想这个，这一说得。20年前，我去石渡，去石渡呢，完了就是我们中午啊，在那儿，那个年代还没有手机的时候， 哦， 还没有手机的时候，这真得20多年前了， 嗯， 然后呢，就是石渡吃饭，后边不是都是那拒马河吗？ 啊，对， 就是前面就是一个小饭馆，那会儿 漂流去了，是吧？ 没有，那会儿 没有，还没有漂流， 没有这东西呢。没有这东西，就那不照现在说，你去石渡全都那个， 每人发一驴肉火烧，是吧？ 就当时就说有炸小鱼儿，当、那当地特色炸，你说吃这说哎吃这小鱼儿不错，再炸一盘吧。说你等会儿啊，后边给您捞去。 我就说去， 就当时就拿着鱼抄子，就后边拒马河里捞这个小白条 啊， 拒马河那小白条鱼、杂鱼啊 啊， 当时就是直接就是就简单一挤肚子挤破了一洗，直接就是 炸 了糊就炸了， 嗯， 真好吃。 这个、所以是炸的是石斑鱼。 我不是这个肯定不是石斑鱼，这当时就是这个叫白条 啊。 这一说北京说炸小白条， 好、 现在这个鱼呢可能也基本见不着了，已经。它这个别看这鱼啊是一个就是野鱼杂鱼啊，它对水质要求也挺高的。 好、 哎，这个刚才刘老师说这个呢，我就想起这段来了，就是当年我就是在 小石斑， 吃这个 保定的石斑， 吃这白条的时候， 哎， 这鱼也挺好吃的 啊。 这个鱼呢，你看特别小，而且产量特少， 对， 实际上好多人这个鱼也相当贵， 吃不着， 吃不着，一般也吃不着，所以特别名贵。 嗯， 其实你再一看那个安徽菜里，其实还有一种鱼， 也特名贵， 也特名贵，而且好多人也没听说过，叫琴鱼。 琴哪个琴？您 弹琴的琴。 哎呀。 哦，不是勤劳的勤， 不是勤劳的勤，是 音乐鱼。 音乐鱼 啊， 那个他当时说啊，那个有一个地儿叫那个泾县，有一个叫秦西河。 嗯， 秦西河上在历史上说啊，就是这个地儿有一个赵国的隐士，这人叫什么呢？叫秦高。 嗯， 曾经在这个小溪边上啊，有一个狮子山修仙炼丹，完后呢，那个炼丹过程中不有那个渣子吗？ 哦， 炼丹的渣子。 哦， 完后呢，说那个倒在这个溪水中 啊， 完了这个溪水说这个。丹渣呀，吸天地之灵气 哦， 然后日月之精华，最后化作什么呀？化作一条条的小鱼 哦，真的哦，渣子变成鱼了， 对， 那应该叫渣子鱼啊， 对。完了以后呢，说那个为什么叫它琴鱼呢？说那个午夜时子时， 嗯， 那么午夜子时呢，说那个这个鱼啊，在那个溪流中游荡啊，不断泛出阵阵的琴声，说还特别悦耳。所以后来呢，就把它叫做什么呢？就叫做秦鱼。那个人不叫秦高吗？就叫秦高台。这个水呢，就叫秦溪。那个小鱼呢，就叫秦鱼。 哎呀呵， 说这种小鱼啊，也是特小， 嗯、 就跟那种鱼似的，也是特小。 就跟杨老师说那白条似的。 对，他说不过寸。 好、哦，杨老师，你吃那过寸了吗？ 过了，稍比寸大一点，比寸大 点。口生龙须。 口生长须 啊，还有须 壳，还 有须，然后龙目，那个鹤首， 哦， 就人形容这琴鱼什么样？龙目鹤首， 嗯， 然后呢是红唇四腮， 哎呀呵， 你一看啊，是不是有？ 不是一般鱼， 不是一般鱼，是吧？完了说当地呢，把这个捕到以后怎么办呢？说那个用盐在盐水里边啊，就是加入那个盐水的那个水里边进行煮制。然后里边呢有什么呢？有那个茴香啊，什么茶叶啊，什么糖，然后稍微一个就是相当于炝熟，稍微一煮，煮完了以后把它捞出来以后呢，用炭火给它焙了， 嗯， 焙完以后呢翻译过来就是一个小鱼干， 嗯， 那么这个小鱼干呢说干什么用呢？就是比如说逢年过节啊或平时没事呢，你知道干什么呀？当茶用。 当茶 啊，就是喝茶的茶。你看那过去一讲说那个 给它泡了喝了， 对呀、啊，说过去你看一说那个我们那个安徽是一个产茶特有名的地儿、 啊、对， 你看你要 跟 前面我们提到什么黄山毛峰， 对， 是不是？另外呢包括你那个什么那个岐山云雾， 嗯，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们经常说什么那个太平猴魁， 嗯，对， 六安瓜片， 对， 你一看真正的好多名茶， 嗯， 而且好多人都喝过， 对， 但是你喝过秦鱼茶吗？ 这就没听过，还别说喝。 对，过去说啊，说那个中国有四大奇茶， 四大奇 茶，奇 茶 哦、我也不知道你们不是老那个 奇怪的 奇怪的奇、 啊， 你不老做节目吗？老讲我不知道星期几。 我改天我拿您这我考考杨多杰去， 是不是、 啊？让他再跟我这儿吹 啊！你给我讲讲多杰，给我讲讲四大奇茶， 真是。 说哪四大奇茶呢？一个就是秦鱼茶， 嗯， 一个就是虫茶， 嗯， 一个就是糯米茶， 嗯， 一个就是雪茶。 哦， 那么其中 一个都没喝过这个虫茶，我喝过。 对，虫茶是有， 嗯，虫子屎。 对， 这个你要说这个虫茶，杨多杰他肯定。 虫子茶是什么屎？ 虫子 什么虫子的屎？ 就是我这具体什么虫子，我真不知道了。 都喝了人家的屎了，都不知道人家是谁，回去好好检讨一下自己。 但是我确实我喝过啊、哦，就查过一次，后来我有心理阴影就没喝。 咱让刘老师说。 对啊，完了、嗯，另外呢，他这个就说这种茶呀、啊，他说有什么味道啊？他说第一个茶味比较淡， 嗯、 但是它里边有咸、腥、鲜。就是你品茶的时候，不是你们也品出 感觉是一个鱼汤的味儿， 对、啊， 是不是 鱼干汤？ 鱼干汤完后品完以后再别有风味啊！ 哦， 是不是？就跟你说了，你品了这么多名茶，完了回头再品品这个茶，是不是有特点？ 刘老师，您喝过吗？ 这个茶我还真没喝过， 我也没喝过， 就是 这太稀奇。 刚才说这四个名茶嘛，叫虫子茶，我喝过 对虫茶和糯米那个 还真喝过，叫糯米香 啊、哦、 啊，这个喝过，但是那个琴茶我也没喝过。完了说最后喝完以后要把这个鱼别扔了，别糟践了，你就吃了嘛。 我得回去得买点，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所以你要买的时候你跟我说一声，我也尝尝的。 行行行啊， 对，所以你看它当地虽然你看这个鱼不大，但是是不是你看特有特点？ 哎、 嗯，是不是？而且你绝对没吃过， 真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 京东论购会选建行。 2017年12月25日至2018年1月23日，建行持卡客户每天上午10点后，在京东商城购买实物商品，通过京东支付使用建设银行快捷支付功能进行支付，单笔满等88元，立减8元。 每天限前16000名，活动共48万人次参与。 浓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优惠活动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另外呢，就是这些鱼都特贵啊，那么这个比如什么食鱼什么都特贵，那你还有没有当地有特点你能吃得起的？ 对对对，你看 是不是哈？ 刘老师今天非常为我们百姓着想。 对啊，完了过呢，其实有一个鱼当地还特有名呢，叫做回王鱼。 回人都沾王字儿了，这玩意儿也便宜不了吧？ 对，咱就稍微降一个小层次。那么回王鱼，他说这个回王鱼在哪呢？说那个这回王鱼生在这就是八公山。 嗯， 那个八公山那个多有名啊，是不是？嗯、过去讲那个刘安那个炼丹的地方， 八公豆腐 啊、对，和说隔淮河的交界处的那个。它那个溪流边上啊，就是那个水流上，说有一种叫回王鱼。说这种鱼呢，就说为什么叫回王鱼呢？说当时刘安啊，不是炼丹嘛，有人就向他献鱼，献的什么鱼？就这种鱼， 回王鱼 啊，就是回王鱼。他吃了以后呢，他把这名起成叫做回黄， 黄色的黄。 但是呢，南方人读音这个黄王，你发现没有？ 不分。 最后呢，就成了那什么，当地就管它叫做回王鱼。 嗯， 后来呢，它不是淮南王吗？就是淮王鱼。 哦， 啊，就这么一个鱼。但这个鱼呢，我研究啊，它长得实际上跟我们吃的那个回鱼是挺像的。 哦， 所以你看那个安徽名菜里边专门有一个叫做奶汤回王鱼。那不 奶汤回王鱼， 对，就是它是那个作为安徽的名菜， 嗯， 就有奶汤回王鱼。 嗯， 其实你仔细看看，就是翻译过来就是什么呀？你看回鱼，咱们在制作过程中，你看经常做的什么呢？就是白的。你看一般鱼都是什么？哦、你看它那有好多，包括安徽，你看它做那菜好多都是红烧， 对， 普遍都是红烧。 哎，真是。 哎，但是你找一个白汤的。 不容易， 不容易。 嗯， 那么这个奶汤回王鱼就是一个白烧的， 哦、 所以那个后来我一看，你看那个过去，包括江苏菜，它专门有做那个叫白汁回鱼。 嗯， 啊，所以呢，它那个就是体现什么呀？就是一个是奶白色，主要因为它那个长期加热就是自来芡嘛， 嗯、 自来芡就那奶白色其实很漂亮的。 嗯， 啊，所以呢，它就一般做成这个， 嗯。这个、回王鱼 啊、就是奶汤回王鱼， 它这个也叫肥王鱼， 对， 是吧？ 没错， 这个叫肥王鱼、它这主要奶汤就是因为里头加上猪肉了。 哦， 它在做的时候就是 熬、哦、猪骨汤，是不是？ 也不，也不是说猪骨汤， 鸡鲜鸭香肚白肘肥，是吧？搁了一个猪肚。 就是刚才刘老师说这个鱼啊，咱就说正常的，就是挖鳞去鳃取内脏， 嗯， 洗净以后呢，就是在鱼两边啊，就是打上那个小花刀。 好， 我们叫这个就是柳叶花刀。 嗯， 然后呢，把这个猪肉啊切成这个肉片啊，锅啊放火上烧热了以后啊，搁点这个他讲的搁点熟猪油，但是现在可能一般都不是搁猪油了。 现在大家做鱼也那个煸点五花肉。 对，但是就你把这个肉呢放进去呢，拿这个油啊一煸完了以后呢，然后呢这个。烧到这七成的时候，搁上鸡汤啊，再把鱼放进去，完了加上这个姜啊、葱啊，然后这个一盖盖一焖以后，锅一开啊，因为它里头有 火一催就白了。 咱们就跟咱们做那个鲫鱼汤一样，萝卜丝鲫鱼汤， 大 火一催，10分钟肯定白。 嗯， 所以它呢就是奶汤呢，其实就是咱们说呢，就是它一个动物性脂肪。 对。

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来了来自工贸技师学院的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一块儿为大家讲讲安徽菜。好，闲话不多说，咱马上开始这一节的节目。 如果这鱼你说我还吃不起， 对， 那你就再讲一个层次。 还有、 那么其中一个呢叫做火烘鱼、因为过去一提安徽菜的时候，它就是什么呀，人家熏是一个特征。你看那个过去有毛峰熏食鱼、这也够高的。 对， 咱们前面也提 毛峰都喝不起， 毛峰就够贵， 食鱼也 够贵， 玩不起。 完了，无为熏鸡、无为熏鸭， 对， 也是熏的， 对，都是熏的。那你怎么办呢？那我后来我也说，那你那个非让百姓吃得起、接地气，那怎么办呢？吃一个火烘鱼。那么火烘鱼用什么鱼呢？用的那就是青鱼。实际上这青鱼在北方其实也不多。 对。 是不是 青鱼还真是不 对，因为它那个 青这在人上海啊什么江浙那边特别多， 对，所以那个你看长江中下游人家是以吃青鱼 对 取代我们北方这草鱼的、 嗯、 他认为青鱼的档次比草鱼要高很多呢， 对 对，但当地就算能吃得起的大众鱼、 对， 完了那怎么办呢？一个也是经过腌制再熏制再那个卤焖进行的什么呀，就是火烘的那种方法、是不是杨老师？ 对，火背鱼是不是就咱说的那个？ 不是，火背鱼其实就是那种小 小个的。 哎，火烘鱼是青鱼，大的、大鱼 啊、就我说那是更低一个档次的，是吧？ 也那也不见得说低档次，它只能说可能工艺更。 您先说这火烘鱼，待会儿咱再说火背鱼。 咱说火烘鱼啊，它这火烘就是咱们在安徽啊这一带啊，它就是说熏的一个俗称。说是火烘鱼，其实翻译过来用咱们话说就是 熏鱼， 就是熏鱼、熏青鱼， 糖醋熏鱼， 那还不一样。 行， 你要说糖醋熏鱼，那就不一样 啊。糖酒熏鱼 啊， 不一样。 那个它这个熏就是什么？就是比如说就是咱说这大青鱼吧，完了挖鳞去鳃取内脏，这个鱼汤线 都一样 啊，鱼汤线中间抛开以后呢，把中间那个大骨头啊给去下去，完了洗干净了。然后斜刀，我们叫坡刀切成片，大概那个一厘米左右厚，一厘米两厘米厚，切成片，拿盐啊先给它腌了啊，先给腌洗净了以后先腌上，腌完了以后呢，然后去这个腌大概一两个钟头吧，完了拿出来以后摊开了给它晾干了啊，这个是咱们有好些个步骤是没有的，晾干了以后呢，然后弄一大锅啊，篦子上刷上油。将这个鱼块啊码在这个篦子上，然后把这个烧好的这个倒尖啊，高粱尖啊，或者说它当地啊它有这芝麻尖，你配上点芝麻尖，咱们北方的高粱尖多，咱们都用高粱尖，然后呢给它点上火，上面再撒上一层这个木屑。然后呢，两根铁锅上架大锅上，把这篦子往上一架 就是咱那熏了，这不就是熏嘛，是吧？ 对，就是熏嘛。熏完了以后呢，这个熏大概那么五六分钟，然后呢，你把这个鱼翻一身，把鱼翻一身， 反面再熏 上点 啊，明白？ 这个熏好了以后呢，这鱼块呢？这就是熏完了吗？因为咱们当时在熏讲这个技法是有生熏和熟熏，还记得这事儿吗？ 记得。 这个是生熏，鱼弄完了以后，腌完以后生熏，熏完了以后直接加上什么葱姜， 直接吃， 大料，白糖酱油醋，完了放到锅里头给它炒香了以后，放锅里头把鱼块加进去以后去烧这个鱼， 还烧呀， 再给烧鱼完了焖，把这鱼汁啊收浓了以后，焖大概是30分钟-40分钟，焖入了味儿了，然后呢，出锅，上桌之前改成小块，这是一个生熏的技法。原来咱们说了好些菜，包括跟咱们说的熏鸡翅啊，熏鸡蛋都是熟熏，先给弄熟了。 但是您看啊，这甭管生熏熟熏，咱这在你入口的时候，它都是熟的。 对， 我说的是熟， 对。 那你看人那个。比如类似像咱说那帕尔马火腿之类的， 人家那个、是不是吃的时候也是剩的呀？人家他这个应该算到哪一类里呢？ 他应该算腌制品。 嗯， 我觉得应该算到腌制品里头。 嗯，这和咱那火腿不是也是一个意思吗？也有熏的。 你去云南大理，你吃过生皮吧？ 吃过， 是吧？ 生皮那里不是完全生，也其实是外面火燎过一次的。 啊， 对 啊，它也是生的。那你咱说了，你生拌牛肉， 啊，对，生吧，行，明白 是吧？也有生的， 行，明白了。 对，他那种熏的方法，主要是为了杀菌使的。 哎， 啊，因为那个过去我们那个就是比如熏肉什么的， 嗯、 你看那南方不是做腊肉什么不到熏吗？ 对。 但是并不是说他为了把这个肉给熏整个熏熟了， 嗯， 他主要是为了让它什么呀，防止腐败变质。 嗯， 那里边关键有什么酚醛类物质能够抑菌的作用？ 哦，它和腌一个样，它只是为了延长保质期。 哦， 它是一种贮存的方法，储存的食物的方法。因为以前咱们不知道说现在似的 没有防腐剂是吧？ 对，我有冰箱，我有这个冷柜 啊， 是吧？我可以这个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我去延长它的保质期。 嗯， 原来没有这东西，我打了只熊出来了，吃完了 给你厉害的， 吃完了它就是吃完了 啊， 吃不完它最后剩下这个肉怎么办？ 就烂了。 包括你看咱们说这个腌鱼啊、咸鱼啊，这些东西都是在这些个鱼米之乡湖啊、海边啊 储藏的一种方法。 对，它就是储藏食物的一种方法、 啊、 包括咱们说海参的这种干制技术、 嗯、 它也是为了延长保质期，脱水嘛、 嗯、对对对啊， 嗯，都是为了延长保质期而存在的。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加班晚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还有再俗点的吗？ 对， 就是能吃的 更便宜， 更便宜的，那你就是那个家常代表菜了 啊、 哦，就是红烧划水 哦， 红烧头尾， 吃点鱼尾巴、 啊，红烧肚汤 哦， 那就是相当于选青鱼的。刚才我们是整个青鱼的那个 啊、 哦， 对， 熏制，但我们就是相当于把青鱼分档取料 啊， 完了进行红烧。其实你别看小小的红烧，那么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是安徽菜的人家工艺强项。人家叫什么呀？叫做滑烧，相当于这、 嗯、 它这个东西好在哪儿呢？就是它，你看我们一般北方烧鱼是先把这鱼炸了， 哎， 炸完了以后呢再进行烧制。 对， 它其实没有，它搁一点油主要起了滑锅的作用， 哦， 然后它没有炸的过程。而且呢，过去讲那个，你看过去安徽菜它好多都是小火慢咕嘟吧， 嗯， 哎，它这个红烧不一样，它红烧是什么呀？ 嗯、 就是大火、急火、快火。 哦、 完了就是加热，完了5-6分钟，完了烧出来那个鱼，而且是特别有特点的， 哦、 就相当于烧滑水这一系列。 因为像这刚才我说这个，接刘老师刚才说这个红烧、这个滑烧这个事儿啊、 嗯， 因为像我们就是在川鲁里头讲究这么一句话，叫“逢烧必炸”。 对， 这话你也听说过是吧？ 嗯， 哎，就是所有的烧制类的菜肴，一般都要穿一遍油的。 嗯， 啊，包括川菜里头的好些红烧鱼。好些菜，比如说像干烧鱼， 嗯， 啊，这个红那个山东的红烧鱼，是吧？所有的一说烧什么什么东西，包括最典型的，你烧个豆腐，豆腐你也得过遍油， 是， 啊，烧个茄子， 嗯， 是吧？你红烧茄子，你必须 拿油煮，这是， 那油煮的油温低了， 嗯， 你油温这个必须得烈油，就是说炸鱼啊使烈油， 嗯。 这个就是您得8成油温以上才能叫烈油、 嗯、 茄子也是您家里那火呀那茄子油温一定得高要不然就喝了油了 嗯， 就像你刚才说煮茄子油 我说的煮茄子的意思是在于油得多一点因为茄子吃油 茄子你不能让它吃了油茄子吃了油呢吃烧完了以后等 我知道它还往出吐呢行，咱不考 吧， 咱不探讨这个问题。 好吧， 啊，咱这说人家这个红烧非常是有特点的。 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呢，你看， 咱们一说那个淮扬菜啊，都老说马鞍桥、 嗯、 其实人家那个安徽菜人就有马鞍桥 高， 他也擅长做鳝鱼， 玩鳝鱼， 对，所以您看后来为什么老说就是说淮扬菜里有很多是安徽菜的， 嗯， 他就是从这儿就能证明，就马鞍桥这菜人安徽菜就有， 嗯， 另外呢，这因为你常说啊，我们就不提了，另外他还有当地有那个做鳝鱼有名的，还有什么呢，就叫做竹节鳝鱼， 嗯， 他就是当时他就讲啊，当时当年啊，陈胜吴广啊，那个不是起义了吗？ 嗯， 说在安徽那个大泽乡起义了，然后那不是就秦国派人镇压？ 对 啊，派人镇压以后呢，当时呢就给他逼的这个一个竹林当中，就大泽乡的这个竹林当中，然后呢说那个陈胜他们啊急中生智，说那个用好多那个竹林的那个竹子，然后进行那个对那个什么进行攻击啊， 投标枪 啊，对，进行攻击，完了后把那个敌军给打败了。 嗯， 所以后来人们纪念这事儿呢，就把他那个过去讲把鳝鱼，那么 弄成一节一节、 哎，弄成一节一节，如同竹节一样，所以叫今天你在安徽菜里还能看见叫做竹节黄鳝。 嗯， 就这个。另外呢，还有一种呢叫做，我们不是原来说过笔杆青吗？ 啊，对。 那么。安徽里边专门有一个叫做玉笔黄鳝， 嗯， 当时讲谁呢，就是讲那个包公，那么包公呢当时给宋仁宗献他们，因为包公是人家是安徽人， 对， 所以呢把那个他们安徽的那个什么，就是他们老家的那个 特产 就献给那个 宋 仁宗、 嗯、 宋仁宗当时刚给的时候还不高兴呢、 嗯、 一看说你这给我这鳝鱼怎么又细， 对 啊，他很不高兴， 嗯， 说你们啊叫做说那个说你们当时管那个叫泸州嘛，说你这个泸州地啊、嗯、是瘦人穷，就是你们那地方啊就是人又瘦还又穷啊，就不高兴 嘛， 说连那个黄鳝长得都像孤家的玉米 那这个鳝鱼也一下就是得了御风了是吧， 对，后来人家就给起名叫玉米黄鳝， 哦， 后来这但是他开始 他不知道是那皇上是侮辱他的， 对，后来可是呢他当时不高兴，但是他一尝呢觉得哎呦这个味道其实比那粗的好吃 啊，对， 所以后来那个反而高兴了， 嗯， 最后把那个成为一种那个叫做合肥的名菜、 哦、 今天就给保留了， 嗯， 你像刚才说包公哈，就是刘老师说的包公，说是这个鳝鱼， 嗯， 其实包公呢还有一个叫包公酥鱼，也是安徽菜 啊、哦、真的呀， 但是刚才不说包公是安徽 人 吗，是吧、嗯、哎，这个就是他这个其实就是原来这就是什么，就是红酥包河酥鱼， 嗯， 这个后来就是因为也是这个帝王 名人效应， 哎，名人效应就最后呢就托了包公的名儿，这个因为什么，他就是这个叫包河里的鱼， 嗯， 这个为什么叫包公酥鱼呢，他因为这个鲫鱼啊，他是用的是鲫鱼做的，他是用包河里的鱼，那么这个现在呢，这个就是在这个合肥这个地方啊，是也一个风景区了啊，因为它这个包河不光要产这个鱼，还产莲藕， 嗯， 莲藕呢这个就是又叫乌丝藕啊，就是说这个是这个不是那个丝儿啊，我的丝的、 嗯、 是那公私合营的丝 啊、哦、非常无私， 大公无私的丝 哦， 哎，对，就是也是说形容包公这个人吧、 嗯、 这个清正廉洁吧， 嗯， 但是咱还说这鱼啊，这鱼啊它这个背啊是青色的，青黑色的，完了呢所以又叫当地也管叫包公鱼， 嗯 啊，这个当时呢这鱼啊咱们那个毛主席在安徽视察的时候还吃过 哦， 哎，对，这个也是也有 称赞过，好， 也对，那肯定呢，主席称这肯定得是、嗯、这个，那怎么做呢，就是首先咱们得说啊，这就是用包河的鲫鱼， 嗯 啊，必须是用包河的鲫鱼，然后呢洗干净以后放到盘子里头，加入酱油啊黄酒啊还有葱段姜片啊，先腌一会儿啊，就是葱姜料酒酱油腌一下，完了把这个藕，包河的藕，无丝藕，完了呢给切成大厚片，然后把这锅底呀、啊、先放一层藕片姜片还有葱段，然后把这鲫鱼啊再一层一层的给它 码上 去，哎，对、啊、然后加上酱油啊醋啊料酒啊还有拍碎的冰糖，哎，放到碗里头，然后再加上点香油，最后呢把这荷叶用这个一封口拿馅一炸、 嗯、 哎，放到这个火上烧开了以后啊，你听着哭滋哭滋声响了，改成最小最小最小的火5个小时 哦， 然后放下来取下来以后呢让它自然冷却， 啊，然后最后给它靠在一个大盆子里头，然后把这个葱啊、姜啊、还有藕啊都剪出去，然后呢，把这鱼这个装盘，完了藕呢可以配上去垫在底下来吃，连一锅出俩菜，又有酥鱼又有酥藕， 嗯 啊，也是非常好吃。这个呢就是一个凉菜啊，是一个凉菜，鲫鱼呢这个骨酥肉烂，入口即化， 也 很非常好吃， 嗯。 啊，所以这个主要是做的时候，就是口一定要严。 嗯， 你口要不严，气儿全跑了，五个小时汤干了。 哦，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再一个，火一定要小。 哦，小火慢咕嘟 啊，对，这就是咱们说 安徽菜的特点， 就是刘老师刚才说的安徽菜的特点，要小火慢咕嘟。而且这个菜它属于我们酥嘛，就是说冷菜说酥要分硬酥和软酥。 嗯， 这是典型的软酥的技法。 嗯， 啊，这个。鱼啊，在里头它出锅的时候非常已经酥烂了，不成形，你拿筷子一挑它就已经烂了，所以出锅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拿勺吃是吧， 快着吃 就回来了。刘老师， 完了以后呢，那个我们刚才说了好多鱼，那么有鱼呢，那水里不光生长有鱼啊，是不是还有什么虾呀蟹呀，是不是，完了以后呢，过去讲那个巢湖里边有一种虾，其实有点特点。 嗯， 它这种虾呢叫做白米虾。这种虾呢有什么特点呢？你看我们一般做虾啊，它那虾一加热以后它就变红了。 啊，对。 哎，但是这种虾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加热以后还是白的。 那看不出怎么叫熟来了，是不是？ 对，完了以后，所以呢，它过去讲那个安徽菜呢，它有一个菜的名字叫什么呢？就叫蟹黄虾盅。 嗯。 它于是呢就把那个。虾呢就是做成一个跟托一样的东西，做成虾泥做成托，完了后呢把那个蟹黄呢搁在上面，完了后来我说了，就是虾兵蟹将、 哦、 就在这一个菜里边都有体现了、 哦、 这也是当地的那个一个有特色的那个东西、 嗯、 啊，这是因为有特色原料造成的那个特色菜。 哎， 再另外一个呢，除了这个动物性原料以外呢，它还有那个植物性原料里边也有特点的、嗯、比如说你看过去说那个有那个郭阳啊，有一个叫做那个台杆的， 嗯， 那么这个台杆呢，他为什么有名呢？他当时讲啊，就是郭阳说是谁的故里呢？老子的故里。 哦， 所以当地人特别像什么呀？就是老庄，就是相当于对崇尚道教这种东西。说那个当时郭阳啊，说他当时记载说2000多年前啊，曾经发生过什么呀？就是那个瘟疫。 嗯， 完了后呢，老子不曾经在这儿待过吗？说那个。在这个他住的这个地方啊，说有一种草，然后呢当时人就吃了，吃完以后呢大家呢就 都好了， 都好了、嗯、就是能避瘟疫。后来大家认为这是一个什么呢，就是神草，后来把这种神草呢就等于是做成那种干制品， 嗯， 后来呢他们就叫做那个什么呀，就叫做那个台杆， 嗯， 但是这个台杆呢有几种，一种呢就长得特别像那个什么 贡菜 啊，就是贡菜， 嗯， 就是现在你看我们为什么叫贡菜呢，因为当时那个乾隆年间啊，就是当地的那个地方官把这个 上 为贡品真进入到那个上给那个 皇上。 另外那个乾隆下江南的时候呢，也曾在当地呢品尝过这种东西，所以就叫贡菜、 嗯、 而且这种菜呢现在你发现没有，尤其我们现在做什么包子啊什么的， 对， 这不贡菜馅的包子其实挺多的， 非常香， 就是应用， 还有什么香辣蟹用它来垫底儿， 是吧，哈， 也有， 就是经常，就是这种菜呢就是经常拿来用现在、嗯、啊，这是一个当地的有特点的， 嗯。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加班稳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北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讲啊，就是人家安徽人不是刚才提到思乡了吗，那个思乡里边啊，就是安徽有一个枣叫做什么呢，叫做那个宣城那个水东蜜枣， 嗯， 这个枣当时很有名，当时也跟那个思乡有关系，这个老公出门了，完了以后那个就是这个 老婆在家思念他， 老婆在思念他、 嗯、 怎么办呢，说那个每年啊他都把那枣摘下来就给老公那个寄去， 哦， 继续取个什么呢？取个寓意叫早归。就是让他早归。完了呢，头一次这丈夫说呀，这个枣虽然大，但是不够甜。完了怎么办呢？ 不回来了就，是吧？ 对啊，就找个理由吧，是不是？完了以后呢，那个妻子呢就用糖给熬了以后呢，就是又给烧了过去。 嗯， 他说这个虽甜呀，但是不长，不能长存， 就是不想回来， 是不想回来。后来呢，那个妻子呢，后来又改进，说改进制作方法，就干什么精致，让它做成什么金丝蜜枣，就是又长，就是又甜呐，又能长时间的保存。 我以为搁现在的老婆给寄去一把刀，回不回来？马上就回来了。 对，所以后来他的目的是让什么呀？就是让他记住这妻子呢，常常的思念他，尽量早回来。但是这个寓意很好，所以呢，你看过去那安徽菜那个宴席里边，经常作为一种甜菜来进行上的。 好， 就这么一个东西。 嗯， 再有一个呢，安徽人啊，前面我们说过，安徽人特别聪明啊。 对， 说什么那个就是中状元的多， 对， 什么那个做翰林的多，什么就是。有学问 够使，人家主要是 对，所以呢，后来我说了，人家那安徽啊，徽州专门有什么呢？就是叫做状元饭。 嗯， 那么状元饭呢，当时讲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呢，当时叫刘若宰。刘若宰呢，他说他当年啊，那个在那个崇祯年间当过那个状元，完了后来呢，后来到那时候崇祯时候不是那个明朝晚期了嘛，就是动乱，动乱以后呢，他就回乡了。 嗯， 回乡呢。这个刘若宰说特别擅长什么呢？说特别擅长吹那个凤凰琴。 哦， 说那吹凤凰琴啊，说有一天他吹着凤凰琴，产生什么现象啊？说千百只白鹤就是飘飘而来。 哎呀呵， 就是说听他的琴声，他自己都没想到他能他这个水平能 白鸟朝凤的感觉、 啊。对，就是他能弹出百鸟朝凤这种水平，他当时自己都看呆了。 啊、 然后他就把这琴啊就停下来了。这一停下来不要紧，这个鸟呢就是什么呀？哎呦， 走 呆了啊，就呆了要走、啊。后来他一想，不行啊，但是不留住啊。 对呀、 啊， 你接着吹啊， 接着吹啊，完了接着再一吹，可能这时候一高兴，弄猛了 啊， 弄猛了呢。后来那个琴弦折了， 哎呀呵， 完了后来呢，那些鸟就那个无影无踪。 嗯、 然后他呢就是什么呀，就特伤心。 嗯， 他就成为一个义士。但是据说当年刘若宰当那个丞相的时候，就是当那个中状元的时候，在家经常吃一种饭，就是实际上也是刚才我说的，是一个用枣做的饭。 哦， 完后呢，他不是当过状元吗？所以他就是作为什么呀，叫做那个 状元饭。 状元饭，他也是这里边有。后来我说了，他的制作方案有点像什么呀？有点像我们做那个八宝饭。 哦、 你看南方不经常做八宝饭甜菜吗？后来我说了，这也是当时宴席里边经常上的一个作为一个甜点进行上的这么一个菜，也是人家安徽菜特别有名的一个东西。 哦，你看啊，咱今天跟大家又说了这么多。安徽有名的东西啊，大家可以听一听，和我们上一期说的几乎没有重合啊，说明这一期我们准备的还是非常仔细的啊。好，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也感谢二位老师精彩的讲解，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一本好书，一段分享，三分钟时间，每天八个整点，FM 87.6诵读小站，用读书声连接你我。更多的读书故事，丰富的读书活动，诵读小站加长版节目，周六周日下午2点到3点全新分享，更多精彩。关注诵读小站微信号，重温经典，只差这一步。 被你想摘在这里面。